今后啊，还望您多关照关照。 好好，关照关照啊，甭今后，今儿我就关照关照你。上岁数了哈。 我六十有五了， 生活不易 啊。 哎，给我修修脸，刮刮脸吧啊。 您看，怎么样？ 行，哎，手艺不错啊，手艺不错。为什么把眉毛刮了？ 嗯啊，眉 那眉毛剃喽？ 哪有给人剃眉毛的？ 你人那么啰嗦，让你剃就剃，我能少给钱？ 哎，得嘞，行嘞，你看，好了，那行吗？ 我眉毛呢？ 这，您不让我剃了吗？ 我让你什么？ 您让我把眉毛剃了啊？ 你过来。 哎， 过来。 呸！哎。您这 我让你把眉毛给我修修，修好看点，剃光了，我怎么见人呢？ 不，那你咋就不认账啊？ 废话，什么叫我不认账？什么叫我不认账？你会剃头吗？你会剃头，我会剃头啊。 我会。 你会刮脸，我会刮脸啊。 我会刮呀。 你会刮？你会刮？你这么多年刮过眉毛吗？ 没 有。 有 这规矩吗？ 没 有。有刮眉毛的人吗？有病啊！剃我眉毛赔钱，别废话，50块钱，赶紧拿五，拿50块钱。好呀，跟你说话呢，跟你说话拿50块钱， 哼， 不自觉我自个儿动手拿了啊，我自个儿动手拿了啊，不就这抽屉吗？不这抽屉里有钱吗？啊，得嘞， 嗯。 你哼个什么？你哼个， 哎， 老头，你在我脑袋上干嘛了？ 你照照镜子。 王八，你在我脑门拿刀磕一王八，你哎呵，嘿，行啊，你什么时候说的？你刚才在我拿一刀在我眼前，你就一晃悠，什么时候磕的？你老小子手够快，你等着，等我晚上再来收拾你啊！你等着的。 哎，到了晚上，李树林果然就纠结了一帮流氓去理发店。理发店的门大打开着，一行人在外等着。李树林一个人先进了屋，然后把门关上了。躲在老远看热闹的人都纷纷地替老头担心，心想这老头啊，惹了李树林可有罪受了。 老帮子，人呢？ 过来。过来。 谁？老帮子没事闲着还给人洗澡呢，你们剃头还敢上 来？抬手来，对，来、胳膊底下，哎。 不是，这不咱村里傻子吗？给他洗什么澡啊？没事，啊？ 赵猴子，瘦猴子， 他怎么知道？ 你不认识我了？ 他怎么知道我是瘦猴子 啊？ 谁呀？这是？ 我告诉你啊，早起的事儿，你不今天来找我来了吗？别着急啊，我给孩子洗完澡咱再说，好吗？ 你这傻子，这傻子有日子没洗澡了，你这一搓感甚至还有纹身的，刚才都没看出来，你傻子还纹身，你真有病，你这纹的什么呀？我看看皮皮虾呀，哼，有病吧纹的什么呀？ 你自己看清楚点。 龙，哎，还知道文龙，二龙戏珠啊，不是二龙，游龙戏凤，这什么还九个，一二三九龙一凤，九龙一凤，这是九龙一凤，问你呢，老胖子说话呀，这是九龙一凤啊， 但是我 九龙一凤不打流氓吗？这不是傻子呀！我听说过这个。 你说那人他就是我这傻儿子。

车走进家门的期待，五千年的情怀让大中国成为辽阔的舞台。我